perfect. None of us is perfect. 我们都是阿卡西记录的管道，或者说是一个出口，是要借助阿卡西记录连接源头与我们的人性。 We are human beings. 但讲到我们的人性里面，它是不完美的。 Which is a flawed and limited condition. 你会看到自己在这一生的体验里，的确，我们有许多的限制，也有很多我们缺陷的部分。 So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is class is really based on the fact that you have a very good heart. 而你们来到这个工作坊的每一位同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你们都有一颗非常美丽的心。 Okay. Because of the deep, abiding, and profound love that you have for yourself and other people. 因为看起来你们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但是你们内在都有一颗美丽的心，然后在你们的心中蕴含着一种非常深、无限的、持久的爱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有关你们自己的，也是借助能力你们要把爱传递给其他人。 This is what qualifies you to do this work. 而正是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一个爱的能力，成为你们来去从事阿卡西记录的工作的资格。 The lords of the records expect you to make mistakes. 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期望，就是你们在运用阿卡西记录的时候是做到完美，做到没有一个缺失。 And as long as we have a sincere desire to be helpful, there is a grace that covers and clears all our mistakes and imperfections. 只要你有一颗纯净的心，一颗美好的心去愿意服务他人，就会有一种恩典降临在你这里，他会支持你，他会守护你，会保守你完成所有阿卡西记录相关的工作。 I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great spiritual opportunity of working in the records is usefulness, being useful. 借助阿卡西记录，我们可以让我们成为对自己，尤其是对其他人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人。 And our usefulness does not require perfection. 而要让我们对我们自己，对周围的其他生命成为有价值的人，并不要求我们是一个完美的人。 When I first started working in the records,I had the persistent idea that I wasn't good enough to do this. 我在刚刚开始阿卡西记录的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啊，我必须要成为完美的人，才能够做好这样一个工作。 And I would be working in my records saying, No, no, no, no, no. You can certainly find someone better than me. 那我在见到阿卡西记录之后，我还常常的会对那些高龄们说，你们能够找到比我更胜任这份工作的人，那个人比我还要完美。 Okay. And the message came to me repeatedly. No, no, no, no, no. 我会一再的说不是我，你们要找的人不是我，不是我。然后那另外一个声音就告诉我，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We think you are just fine for this job. 然后我收到的回答就是，我们觉得你可以呀，啊，你做这份工作没有问题。 Okay, and as long as you're willing to be useful, we would like your partnership. And I finally agreed. 他们说呢，只要你有这颗心，啊，你愿意来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那你就可以做这份工作。最后我同意了。 And I said in my record, but I have so many limitations and imperfections. 但是我会告诉他们说，那我有很多这完美的地方，有很多的缺陷，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有很多的缺陷。 And they said, "Yes, we know." 他们说，我们当然知道。 Okay. So, the other thing that's very important is that when we're doing readings, whether for ourselves or for other people, we want to know what the spiritual perspective is. 啊，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在阅读阿卡西的时候啊。要认识那个从灵性来看，从灵性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视角是什么。 Okay. The spiritual perspective is the perspective of wholeness and wellness and goodness. 我们在阿卡西记录里所要使用的视角，就是那个完整、那个完美以及美好。这是我们的阿卡西视角。 Many of us are very accustomed to looking for blockages. 啊，我们在灵性的学习当中呢，很习惯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寻找那个障碍，或者说那个卡点在哪里。 And we can become easily fascinated by blockages. 我们甚至非常热衷于去寻找各种的卡点。 Okay. So when we work in the records, we don't go looking for blockages. 但是我们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工作的时候，不是要去直接寻找并且面对那个卡点本身。 Of course, we will encounter blockages. 我们当然是会有卡点的。 Because we're just people. 因为我们就是人，卡点是我们每个人的体验的一部分。 But what we're looking for is the goodness in ourselves and others in its many different forms. 我们不是直接的去面对那个卡点，或者想要去解决那个卡点，我们要做的是。从那个卡点从那个卡点当中去穿越，从那个表面的卡点里面呢，我们去通向那个阿卡西的那个实相，也就是生命的完整性，它的美好性，以及它的完美性。 Okay. Knowing that the goodness is always greater.Than any blockage anyone has. 生命的那个美好属性，它是超越于任何一个卡点的。 we're doing readings, we often say that we're looking for the light. 在我们阅读阿卡西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寻找一样东西，那就是光。 But we are not looking for like beams of light. 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光呢，不是指物理，不是指物理的光，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光之存有，或者说光体。 Fireworks? Is it a holiday? Oh, it's a wedding. Oh, it's a wedding. Woohoo! 老师还以为枪 杆。I'm so lost now. Okay, so when we're looking for the light, we are not looking for a physical light. 所以这里我们所说的阿卡西记录之光啊，不是指的那个物理的光。 Okay. The way light manifests on Earth through people is as positive qual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那这个光，我们所说的这个阿卡西之光呢，它在地球上显化的那个方式是通过神圣的内在属性，借助人性美德的那样的一个照耀，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光。 Okay. People who are very full of light are normally generous, kind, compassionate, happy. 我们常常能够从一些人身上能感受到这种光，从他们的生命深处照耀出来，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品质，爱、慈悲。 Sensitive to the needs of others. 理解，对他人的关爱，温柔。 Cooperative. 合作。 Forgiving, understanding. 理解。 Patient. 耐心。 Strong. 力量。 These are qualities you're very familiar with. 就是这些我们原本或许就很熟悉的一些品质，正是借助这些品质，啊，我们内在的神圣的属性就在人性美德中显现。 Each one of you has so many of these qualities, it's hard to count.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些美德。 So when we work in the records, we are now moving in the direction of looking for these qualities. 所以我们呢，在阿卡西记录里面的时候啊，不去直接的关注那些卡点，而是呢，让这些卡点带我们通往在人性在人身上所照耀出的这些美德与属性。 So we will be doing an exercise in our own records. 我们接下来呢，会在我们自己的阿卡西记录里面再做一次练习。 And the question I would like you to explore is this. 那这一次呢，我们就给大家一个问题。 What are my unique gifts, talents, and abilities?And what are the best ways to use them at this time in my life?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独特的，我有哪些独特的 天赋、才能以及能力。我现在如何能以最佳的方式运用它们？那这里我们所说的天赋啊、才能、能力，这里面也包含我们所独有的一些品质啊。这里它的不只是包括那些，比如说你会弹钢琴啊，或者你会画画呀，不只是这些方面，同时呢也包含品质啊。你可以说是我就是哪些独特的天赋啊、品质或者才能和能力啊，这一点大家明白啊。 Now, as adults, many of your talents and abilities are already known to you. 那你们都是成年人了，所以你们身上有哪些的才能啊、或者能力啊，你们可能大部分都已经知道。 If you are a wonderful gardener or very good with accounting, you know these things about yourself. 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艺人，就比如说是可以做木工的，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才能的啊，这些你们都是知道的。 And the records will not suggest that you are good at something that you're not good at. 阿卡西记录呢，它不会让你去从事一项你根本没有办法擅长的事情。 Mm-hmm. Okay, so we just want to be realistic here. 好，那我们在这个练习当中呢，是帮助大家更深的去发现自己。或许你还没有看到的一些天赋、一些品质，还有才能。 Okay. Good. Good. So why don't we get our records open and we'll do this exercise? You want to use your notebook and make notes on what you are finding, okay?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打开我们自己的卡西记录。那在这个练习期间呢，你可以写下你在阿卡西记录得来的一些答案啊，等一下我们就有机会去看一下，免得你们忘记。如果你们收到答案，可以随时把它写下来，然后继续的去进行啊。我们接受光之能力。 我们接受光之能力。我们愿意获得指引方向以及认识真理的勇气。我们祈请源头之光向我们照亮和显明，这是为着我们的最高利益，也是为着与我们连接成为一体的所有人的最高利益。神之灵，请拯救我脱离所有形式的自我中心，使我的眼目单纯，只在意你手头的工作。请帮助我在阿卡西记录的光照之中认识我自己，使我能看见我自己的实相，正如掌管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所看到的那样，并使我能分享照管我自己的光之存有上师们和爱人们对我的智慧和慈爱。 it might be helpful to make some notes on what you're getting or what it seems like you're getting. Simply writing it down can actually hasten the flow of the energy. 人可以试着记下一些东西，有些信息是你拿起笔来想要记的时候，它就自动的呈现了。即使你现在感觉不到有什么信息，也可以尝试再拿起笔。有些信息会慢慢的呈现。 Okay, so we want to finish up. 现在我们要结束这个过程，请你们抓紧时间完成你们所要写下的东西。如果你还没有完成的话。 Bringing your attention back to the room so that together we can close our records. 请你们慢慢地让自己的意识回来，回到你的身体，然后我们关闭我们阿卡西记录。我感谢光之存有。上师们和爱人们的爱与慈悲，我也感谢掌管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是他们指引我进入光中，看见他们所看见的实相。 我也感谢神之灵阿秀时光，为我带来了所有的智慧和疗愈。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感谢感谢。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感谢感谢。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感谢感谢。 对。Okay. we will do next is get with partners. 好，我们下面呢要找到一位同伴。 For this exercise, you want to be with a partner you haven't yet worked with. 接下来这个练习呢，你要找到一位还没有搭配过的同伴。 Okay. And in this experience, what we will do is read one another. 在你们找到同伴之后，啊，就先由其中一位来为另外一位阅读啊以及记录。 So I want to explain how this is going to go.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过程，你先注意听， okay. 先注意听哈。 So if Mark is going to read me, 假设说 Mark 现在要来解阅读， he will first open my records. 我要先打开对方的阿卡西记录， and then I will tell him what I found in my own records. 然后在打开之后呢，你被阅读的那个同伴呢，要先告诉阅读者他刚才自己在阿卡西记录里面看到了什么，就是找到了什么答案。 Okay. And then what Mark will do is look to see what he can add to or refine what I have learned. 然后由 Mark 来在阅读对方的阿卡西的过程当中呢，来帮助对方找到他自己没有发现的某些部分。 Okay. And so the question is,What are the unique gifts, talents, and abilities of the person I'm reading, and what are the best ways to use them at this point in life? 对这个问题就有一些不同，就变成我作为疗愈师要为对方阅读，这个问题就变成对方这个人的他的独特的天赋、品质、才能是什么，然后对方啊，就这个人他能够如何以最佳的方式来运用这些独特的才能、品质还有天赋。 You will have about 8 to 10 minutes to do each reading. Please keep the records open until we tell you to switch. 你们大概会有8到10分钟的时间来为对方阅读，阅读完了之后，即使你可能提前已经完毕了这个过程，不要自行的关闭阿卡西记录，我们告诉你们什么时候关，你们再关。 啊， 即使你们已经这个过程完毕了，一个人，然后我们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关闭，关闭了之后才交换啊，才交换。然后，即使你们做完了啊，就是不要自行关闭阿卡西记录。好，还有问题吗？ 没有。 好，找到。